武汉以外发现个案。61岁女患者同样来自武汉，搭飞机抵达曼谷机场之后被隔离，其后证实受感染，当局加强监察来自武汉的航班。日本亦都在昨日公布当地首宗病例，一名中国籍男子今个月初由武汉返回日本之后确诊受感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3至5度。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天气清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76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85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4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13.2毫2，升1蚊；腾讯控股397.2，跌2.8；阿里巴巴220.2，升8毫；美团点评111.1，系跌1.2；中国平安97.1，升1.65；中芯国际15.42，升1.4；石药集团19.04，升1.04；盈富基金29.05。5仙升5仙，民生银行5.94跌2仙，黑暴10.46跌8.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1，英镑10.17，瑞士法郎8.055，澳元5.366，加元5.959，新西兰元5.168，欧元8.659。每百日元对港元7.0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89。日经平均指数报24,041点，升108点。港金现价报14,435蚊，升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6.28美元，卖出1,556.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咧，早前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约道中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车龙系大消散嘅。而家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咧，近住九龙塘段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亚街路街桥面。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城市花园；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系挤塞车龙排到近港灯中心。今日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龙尾去到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咁最後喺封路方面咧，再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因為有路面維修，而家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慢線仍然係封閉，一大擠塞車龍排到近美孚港鐵站。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个农历新年，骚动音乐有好多明星啊！ 犀利啦！我哋有 张敬轩、刁钻、林依文、Edgar、方浩文、施柯莎、Carla、Jimmy、何韵诗、Rubber Band、周国贤， 仲有陈奕迅。 几哥， 得哥咋？做咩啊？ 就去同你睇运程。 你个音乐节目嚟噶， 听咪知咯。 留意1月20日和27日，香港电台第二台下昼3点到5点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用音乐同你睇运程，行大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安哥同学会， 有再记起。我是一个很简朴的人，我成日坐地铁到现在都是。我其实有意特登这样生活，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一定要贴近大众的生活、嗯、如果我连自己去银行交张水费单都不懂的话，自己坐地铁坐巴士都不懂，我怎么写出剧本，怎么演出这样的角色呢？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Jackie 陈涛安。 大家好，我是叶璇，你听的是安哥同学会。 哇 ，Kitty， 你把声做咩咁 man 嘅？ 莫莉，我而家女汉子嚟噶嘛，把声 man 啲，好合理啫。 但系新嘅一年，你唔想爱情运亨通，做翻个小鸟依人嘅女人咩？ 梗系想噶，遇唔遇到先得噶。 诶，咁就啱啦。新春特别版嘅敏感人物，请嚟新心灵导师莎拉，到时大家就可以知道今年嘅运程会系点啦。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洁彤、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3:11开始两个钟的骚动音乐啦，有 Eric 啦， 有严琼喺度， 系啦，今天有几首新的派台歌嘅，咁啊，其中一首咧就是我是极度期待的， 等咗好耐啦，我男神啊， 系啦，佢系你男神， 系啊， 外形方面地， 系外形方面，因为我中意书生型的 哦，林家谦， 系啊。害羞添，害羞添。 唔紧要，我哋会约佢上嚟做访问嘅、 啊。 你到时我哋做个表白嘅大会啊。 又唔使，都一把年纪，唔好玩呢啲啦。 系啦，喂，因为咧，佢之前咧上个礼拜咧，佢就话预告咗，今个礼拜会有新歌噶啦。咁、嗯、啊，见到喺 IG 就密po自己去台北啊，诸如此类啦，咁、啊、样。咁而啱啱我哋礼拜二咪访问咗一个 MV 导演叫阿星嘅。 系。 咁阿星咧就系讲咗一个嘅几有趣嘅创作嘅历程啦，就系、是、譬如佢同阿林家谦执导咗呢个系下一位前度呢、這个 music video 啊嘛。咁然之后嗰首歌系。林夕填词啦，咁然之后咧就佢话咧啊，林夕咧就睇到嗰个 M V， 咁然之后咧就话咦，我谂到下一首歌应该写啲咩啦，咁样样 系啊，系啦，嗰阵时咁讲过， 咁阿星子都好好奇就系、是、咁究竟系边个 point 边个场面令到阿夕爷会啊有一个新嘅一个嘅想法咧，咁 可能迪立嗰度咯，又系 系啦，咁究竟林夕同迪立有咩关系咧？我哋可以听一下呢一首歌。 咁样对， 就系林家谦新嘅派台作品啦，都啱嘅，因为个歌名叫拼命无恙嘛，即系滴亲滴七滴多几次立都冇事， 要扮冇事咁样。 系啦，咁啊作曲系林家谦啦，编曲都系佢啦，咁啊监制今次就有阿林家谦加埋有许创基啊，咁啊填词继续系林夕啊吓，咁啊你男神嘅呢首系新歌， 系嗰、那个名称叫做 无恙。 世上偶遇也是重遇，要是这样孤独又何不专心著书，情感卡糟蹋都活该付出，这样快便没有事痊愈，拼命爱下歌，但为何伤口不退愈？ 人不该比较新旧，计赢或输，为何又拒绝同住？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天被前度渡河，可惜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放低我。懦弱还是未能面对，可是错，何苦还要委屈我？努力过活拼命无恙，我没有事，却又为谁争这爱？想你想念我善良，我被背叛没法扮原谅，要扮伟大却又未如我想象那样，明明失恋仿似心脏中拳内伤，无能力顾及形象，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天被前度渡河，可惜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放低我，懦弱还是未能面对，剩余回忆时日无多，我放下你却未放低谁么？痛恨你已受伤好过，趁仍旧有的气，宁愿痛苦能够证实相恋过。 即系揿嗰个 jingle 出嚟嘅时候咧，个当时诶，有个 surprise factor 喺度， 有害羞喺度。 今日我哋嘉宾现场喺度啊，洪家豪 ，Hello， 大家好，好耐冇见啊， 系啊，真系好耐冇见， 点解唔兴奋嘅呢把声咁卡嘅？ 我好开心啊！ 其实兴奋， 佢做唔到嗰啲夸张演出噶、 哦，即系Hello， 大家好，系咪要呢啲啊？ 哇，就即刻虚伪到不得之了啊！我想讲。喂，你要有呢啲嘅， 咁应该点？ 你攞奖嘅时候咧， 你示范下， 诶，睇下先 佢得嘅佢， 我得嘅，我得你睇下。大家好啊，系严婷啊，好开心可以喺呢度同大家见面，好耐冇见啊，咁啲咯。 哇， 你要有嗰啲戏喺度。 大家好啊，我系嘉豪啊，唔得啊，睇嚟 唔系嗰种人啊， 我唔系嗰种人啊， 你捞唔到嗰啲， 唔得， 好难揾你拍贺岁片咁样， 系啊，唉， 你真系。 练习下啲演技， 你需要有呢一下，因为佢头先瞬间有一种几好嘛，大家冇乜事，我先走先啦。 喂， 喂，点啊？成有冇一年啊？ 冇 咩？ 半年， 半年嘅时间， 六月出嘅上一只。 哦，系喎，点解好似搞成年冇见佢咁样嘅？ 呢一年过得比较慢咯。 哦，系啊， 呢一年过。 点啊？有呢首新歌咯。 系啊，咁就 飞去 Writing Camp 写噶嘛？系嘛？ 系啊，喺瑞典，上年五月去瑞典嘅一个斯德哥尔摩，咁就其实就好开心，因为其实我自己本人远赴欧洲系第一次嘅。 哦。 咁因为我好少去旅行嘅。 吓？因为 我唔系太喜欢去旅行嘅人嚟。 吓？ 系啊，我觉得去旅行仲攰过喺屋企，即系。咁我， 所以你好宅， 所以我即系如果我啲人譬如话休息，就去旅行嘅休息咁样，我觉得最好嘅休息喺屋企嘅。其实 你真系唔似，佢似系好即系欧高人嗰啲人嚟。 佢我系好，我喺自己个区欧高人咯，即系我 譬如九龙区咁样， 唔系再细啲 嘅，再即系十八区嗰个区， 即系譬如你住，譬如住黄大仙，你会我就会觉得即系其实去新蒲岗都有少少远啦。即係咁樣，係啦，因為 你好啱咗個名叫紅爺啊， 因為爸，因為我最好嘅兄弟啲朋友全部喺曬同一區， 係咯，啱啱圍村咁樣， 係啦，咁就好開心，咁就 唔使聚完， 同埋即係我覺得同佢哋即係同佢哋見面啊，去即係食下嘢啊，其實冇咩嘢做都已經就好開心，咁我。 咁你入咗行之后咪觉得哇好周區勞頓啊真係哇要过海啊。 唔係咁我读书都要过海嘅嗰陣时咁、哦、都惯嘅即係我哋住得远呢都惯嘅但係就即係冇乜就会变咗係放假冇乜嘢就最好唔好出去啦咁样囉。同埋、 哦、 就会係一日做晒所有嘢囉。 好趕先， 即係譬如過開海咁就一日，哎，銅鑼灣嘅灣仔由金鐘咁睇做曬啲嘢， 有每一次過海就辦年貨嘅感覺， 係啊，辦年貨 點拍拖咧？佢即係我假設佢住柴灣啦， 即刻同一區咪得咯，樓上樓下。 咁你女朋友如果住天水圍嘅話，你係唔可以送佢翻屋企，自己再翻屋企。 有啊，佢呢首歌答咗你啦，不可以， 可以。 所以就其實我覺得拍拖係幾攰嘅一件事嘅。系啦，就系但系讲翻首歌嗰、那个不可以咧，即系其实正咧就系想讲咧，即系男女关系里面咧，即系有好多时，我觉得啦，我本人觉得香港好多男仔都太过迁就女仔啦，就系、是、譬如柴湾，就天水围咁啊，去天水围又翻翻柴湾咁样咧，其实系一件好攰嘅事嚟噶嘛， 系， 咁亦都 咁冇人叫你开始呢段关系噶。 所以我就真係想，其實我係想幫即係天下，即係俗啲講，即係天下上嘅九叔啊，點解叫九叔啊？你哋 九叔 大丈夫有冇睇過 啊？ 九叔咁啊，即係 哇！你要俾個 reference point 我， 係啦，俾九叔即係天， 因為我估唔到佢會舉呢啲個例子。 係啊，因為我啲朋友裏面有啲都係咁嘅九叔咁樣嘅，我哋都係星期點啊九叔咁，即係嗰啲嘅，即係譬如話，我今晚出唔出去食飯啊？佢話唔得啊，陪女朋友啊，跟住我又九叔啦，咁樣即係咁樣有個咁嘅 term 嘅我哋，咁就想幫天下上即係嘅男士反擊咯，振翻個膚光咯。 系， 所以呢首歌本身系中乐底噶嘛？ 其实应该系 子祥嗰啲，我先不可以， 豪气 一班男人咧壮汉喺个沙滩度一齐咯， 哇！睇你一班人都冇拖拍啊！ 其实 OK 可以整个咁嘅 version 啊， 我觉得你不如试下 整个中乐团喺度打嗰啲鼓， 系啊， 一班男人攞上身去做呢啲 OK， 攞上身啊， 要攞上身， 算啦咁你都个重点都唔喺度啊 ，King， 我重点系攞上身， 唔系咯，人哋个重点都唔喺呢度，你只系挂住睇， 为乜嘢要睇男人？你话我知 ，OK， 喂，咁你今次真系可以飞到咁远咧？咁有冇啲咩准备功夫？你出呢个 trip 之前要做噶？ 准备一。 系咯， 终于入正题。 系啊，入咗少少噶啦。 准备定，其实到底想带走啲咩咯？即系因为瑞典系一个做电子音乐嘅一个好强嘅国家，即系真系世界 top three 噶啦。 系 咁，梗系去到就梗系攞佢哋嘅最强嘅嘢啦。咁就其实带咗好多 reference 去，即系例如有啲咩歌我好想咩类型嘅歌好想做，但系又觉得可以 fit in 到呢个嘅广东歌词。咁、 哦、 我就俾一啲 reference， 咁就嗰、那个 writing camp 呢就其实为期三日。咁三日里面呢就要同三 group 唔同嘅人，即係我譬如第一日就要同三个音乐人，第二日就同另外三个音乐人，即係有三日每日要交一隻 demo 出嚟嘅。 咁就个都即系嗰啲叫都困住喺度，咁就焗住就一定要交到嘢。但系其实原来唔需要担心，因为佢哋一定做到嘅，因为佢哋太强啦，嗰度嘅音乐人。 咁你咧？ 我就 你唔系一 team 咁做 嘅。系啦，系啦，咁就嗱呢、這个故事有啲长啊。就第一嗱，而家呢首大家听到嘅《我说不可以》咧，系第二日完成嘅。 系。 咁第一日做我做嘅歌咧。就因为我本身自己写歌咧，或者我自己个人性格就系谂好多嘢嗰啲，咁第一日咧就同三个合作嘅时候咧，就即系我好斟酌啲呢个音系咪可以下个点样咧，咁样咁就浪费咗好多时间，咁就最后咧第一日嗰、那个制成品咧就唔系太 complete 嘅，咁、 哦 okay、 就呢样嘢就令我学懂咗一样最大嘅嘢，就系、是、其实即系。創作或者即可能做音樂啦、啊，或者我自己啦個人啦，即係唔好諗咁多。即、其實有時第一個直覺就係最好嘅。咁所以咧、第二日咧，我去到咧就首先就即係同佢講話，琴日有咁個 situation。咁我就話我今日咧就決定即係會唔諗咁多啦。咁就想即係同埋，因為我本身比較慢熱，咁我就第一日就知道，我發現自己好慢熱，有啲嘢唔好咁講，又人哋又好似唔係同我好熟咁樣。第二日我就即係要。扭转呢样嘢就要即系快啲入局，咁就同佢哋就砌啦咁样，咁就咁我唯一一个，即系我同佢哋讲，我开始之前我都同佢哋讲，我唯一一个最，我觉得我最重要嘅工作就系、是，即系其实可能一路写个 melody 咁样去一句、第二句、第三句，我就要 make sure 到底呢啲 melody 其实可唔可以摆到落广东嘅歌词咯，因为其实。我话得就得，唔得唔得噶啦，因为佢哋其实可能冇听过广东歌咁滞噶嘛。 但佢哋本身都系朝住要同你一齐写一首广东歌出发。 系噶，因为佢哋个取态系今日做完呢首歌，佢哋即系最理想就系其实三日嘅歌，三日都可以俾你呢位歌手用翻嘅。 哦，即系唔系整个 jamming session 咁简单， 唔系噶， 系真系要带歌走嘅。 系啦，即系佢喺佢哋嘅眼中就系真系想 produce 一样嘢嘅一首歌出嚟嘅。咁、 okay、 第二日就头先所讲啦，唔好谂咁多啦。咁佢哋就一如既往，因为佢哋嘅做歌方法就同我哋好唔同嘅，即系我自己就纸笔琴就写晒，跟住先摆落电脑咁样。但系嗰边就个 producer 即系而家见到 credit 嘅。有份監製個 Lias 咧，咁就佢就一嚟咧就會喺個電腦度砌嗰啲 beat 啊，砌啲 loop 咁樣，咁後面其餘嘅我哋咧就拎住個電話喺度，自己各自口噏就喺度唱翻啲 melody 出嚟，睇下大家再拎翻出嚟商量，睇下邊句可以用啲咩咁樣，咁、 okay、 樣嘅係啊，即係咁樣 work， 咁就又快手又同埋其實我就冇乜俾咁多意見喺個音樂上，因為。頭先話我好想攞佢哋啲嘢，但係我去到又俾呢樣嗰樣，其實又冇又變咗係我自己，咁我不如即係少啲，即係褪一褪後咁樣咯。 Okay, 我自己係咁樣。 咁所以你三日最後完成到幾多首？ 完成咗三首嘅，咁 用到嘅。 係啦，其實第三日同第一日、第三日都用到嘅，咁、 okay、 但係就未係好啱而家呢個 project， 咁我就覺得可能即係帶咗呢一首翻嚟先，即係俾咗呢一首大家聽先，咁有機會再睇下嗰兩首有冇用。 Okay, 但你嗰次去唔係淨係你自己㗎？我見你啲IG 有埋阿馮漢明啦，阿 Janice 都好似喺度。 係啊，其實咧個 writing camp 就係、是當地定美國嘅瑞嘅華納啦，就搞咗一個想亞洲人亞洲國家或者城市嘅 artist 去參與嘅一個 writing camp。 OK， 咁就本來就有好多即係台灣啊、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咁 end up 咧最後得香港同埋新加坡就各派咗兩個人去，咁即係我哋香港就我同 Janice。咁點解會有 Alex 咧？咁係因為我就係公司嘅同事，即係 A&R 就睇住我嘅，即係 monitor 住我件事。咁邊個 monitor Janice？ 因為唔同房噶、即係我哋而家呢度一個錄音室，隔離而家個錄音室，每日就唔同房咁樣。咁就原來咁就揾咗 Alex 去睇住，因為咁啱 Alex 嗰一排就同緊 Janice 做嗰隻福音碟， 係 啦，係啦，咁就嗰陣時就揾咗 Alex 去。咁所以喺翻到嚟之後，當然啦，即係翻到嚟之後就。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好想同 Alex 合作，咁我自己好、即係我自己都我就即係好想邀請 Alex 合作啦呢首歌，咁同埋即係好好地，咁其實佢有去啊嘛，咁所以佢喺個即係書信即係 email 上溝通，其實大家起碼認得先，即係係啦，對方都起碼認得啊，香港個 Alex，yeah，I remember you 咁樣即係啦，哎呀，踢咗阿紅首歌。 阿红系以前 send 落 去，系啊系啊， 而家同我哋公司做紧宣传嘅同事， 即系咁，即系会即系起码有呢、這个。 我要俾翻 reference point 人，即系如果你讲九叔，大家都咩九叔啊？ 即系整翻个星星咁 啊， 猪。 错乱啊！呢、這个 系啦，次次我发现次同你哋做访问都好错乱。 你唔好 太过延续啊！系啦，咁就头先讲到边咧？讲 到 remember you， 咁就即系方便啲啦。同埋我自己都即系我自己都喺嗰十日就同阿 Alex 熟咗好多啦。咁就即系起码大家同埋啱 channel 啊倾偈，我都好啱倾。同埋我知道佢好 enjoy， 即系呢首歌如果交俾佢做，佢会好 enjoy， 佢好起劲咯。 哦 ，OK， 你睇下佢好似咧待咗成半年嘅嘢。你一次过要讲晒俾我哋听咁， 系啊， 你做半个钟啊哥，咁、 okay. 又讲乜嘢啊？ 大把啦， 嗱，转落嚟翻嚟咧，会同阿洪家豪讲下瑞典嘅美食啦， 美女啦，可能仲有 风土人情啊， 系啊，哥讲够啦，哇，我整烂咗， 得唔得噶？ 我想话今日真系好混乱， 唔系啊，后面真系烂咗嘢， 点解 无啦啦摆一声喺直播得咁咩？ 直播室嘅 头先上昼喺度装修啊，我其实录阿胡鸿钧嘅时候，不断喺度咦咁都系咁咯，公司。 好多 我听一个三点半钟嘅新闻先，系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今日继续有洪家豪啊，讲下佢首新歌啊，我说不可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宣布，港铁屯马线一期在2月14日开通，提供来往大围站至启德站的服务。显径站、钻石山站扩建部分和启德站将会启用。繁忙时间列车间距至少三分半钟，车费稍后由港铁公布。陈凡话，钻石山站将会成为新的转乘站，让东铁线和马鞍山线乘客前往九龙东和港岛东，可以舒缓东铁大围至到九龙塘的挤迫情况。他又话，目前乘搭港铁由大围站前往钻石山站需时17分钟，乘搭屯马线可以减至9分钟。另外，陈凡话预期2021年底之前可以开通沙中线大围至红磡的服务。过海段因为东铁线信号系统早前受到破坏，预料在2022年初开通。环境局局长黄锦星下午在社交平台做直播，回应市民的提问。他说，理解市民对催泪气体中二恶英含量的关注。根据是环保署最新的数据显示，整体去年每月录得的相关数据和往年大致差不多，见不到出现明显的变化。如果以最新数据，即是12月份的数字比较，中西区在去年12月初录得的二恶英浓度达到 0.032， 而在前年的同期就录得 0.009。另外，黃錦星說，有關廢物徵費的草案已經在2018年年底提交立法會，希望立法會積極處理。有團體在政府總部外請願並約見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反對政府現階段向香港電台增撥經費。香港政研會大約20人高舉標語，手持國旗到場。發言人說，上星期四發起網上的聯署，截至昨日收集大約50,000人簽名，質疑香港電台每年用10億的公帑以所謂新聞自由發放不合邏輯和未經證實的資訊，亦都有節目主持人訪問的時候態度差劣，影響市民對政府的印象。發言人要求辭退不稱職的記者和工作人員，成立收視的問責制度和內容監管制度，又建議開放31台的時段，讓不同政見的市民製作民間節目。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雲說，每個城市總有傳媒機器站在政府立場宣傳，她特別關注封煙和時事節目不應該有強烈立場。泰国确诊第二宗新型冠状病毒个案，患者是一名来自中国武汉的74岁女子，星期一抵埗之后已经被隔离，其后确诊受感染。 泰国公共卫生部呼吁民众冷静，强调泰国未有爆发疫情。泰国当局星期一确诊当地首宗的病例，是首次在武汉以外发现个案。61岁女患者同样是来自武汉，搭飞机抵达曼谷机场之后被隔离，其后证实受感染。当局加强监察来自武汉的航班。日本亦都在昨日公布当地首宗病例，一名中国籍男子今个月初由武汉返回日本之后确诊受感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天气清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中期渐转温暖潮湿。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4%，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58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93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4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13.32升1.1，腾讯控股398.6跌1.4，阿里巴巴220.8升1.4，中国平安98元升2.55，美团点评111.5跌8毫，中芯国际15.5升2.2。石药集团19.02升1.02，盈富基金29.15系升1.5，友邦保险86.1跌1.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日元110.24，瑞士法郎0.966，澳元0.691，加元1.304，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87。是6.857，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4,041点，升108点。港金现价报14,435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4.98美元，卖出1,555.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慢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维园道上桥位。咁就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慢线有意外，龙尾维园道上桥位。咁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啲封路啦，喺葵涌道因为路面维修，而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慢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去到美孚港铁站。咁而喺港岛咧，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康乐广场的慢线咧系封闭噶，车龙就排到近海港政府大楼。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啊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路面方面，喺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告示打道近马斯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都是车多，龙尾海丰园。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合和中心。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龙尾去到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车龙排到近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九龙货仓。最后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成日要求小朋友应承我哋好多嘢，但系其实大人系咪可以加啲童心，应承小朋友进入佢哋嘅世界，了解佢哋嘅谂法， 关心他们的感受呢？小朋友的想象可能天马行空，就等我们试下跟他们多些讨论，说不定会有新的启发。同儿童事务委员会一起为小朋友打打气啦！同声同气创未来。 思芬，我件新衫靓唔靓啊？ 杰棠梗系靓啦，不过除咗新年换新装，你仲换埋新声添噃，习唔习惯啊？ 咁我又控制唔到嘅， 声转咗都唔惯，更何况系感情状态？ 新年流流，你想讲衰嘢啊？ 唔系，我哋可以转个字嘅。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思芬同埋崔杰棠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就可以听下我哋讲新嘅感情状态。 咁即系都系讲衰嘢啦，系嘛？ 讲啱啱拍拖又或者啱啱结婚都得嘅。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爸爸妈咪成日都话下个星期就带我哋去呢度玩，去嗰度玩，但系次次都系呃人嘅。 下个星期日啦，我一定会带你哋去主题乐园玩嘅。 不得了，爸爸嘅真心话系下星期日我想喺屋企唞下，又讲大话啦。 究竟毕加兄妹去唔去到梦寐以求嘅主题乐园呢？ 逢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即系一个人新人嗰一年咧，都应该咩都攞晒出嚟讲过晒嘅，应该冇新话题，应该半个钟就走得噶啦，佢系咪？ 我哋今日重新认识洪家豪，欢迎你。 点解咧？点解咧？ 因为你系我第一个认识嘅人，头先咪后竟然有人同我讲，佢未去过日本 嘅香港人系嘛？ 系啊，你真系我第一个认识嘅香港人同我讲未去过日本啊， 未去过日韩咯。其实我去好多地方都系因为做嘢咯，即系咁啱，即系譬如新加坡，系咪马来西亚，系因为做嘢所以去顺便去旅行。 所以真系去旅行，其实系净系去过 台湾、泰国。 哦，哇， 系真系好唔中意旅行，我睇得出。 系啊，系啊。 OK， 我系几即系我真系唔系几中意去旅行，因为喺我眼中咁辛苦搵钱翻嚟就一日就使一去几日就使咗成咁辛苦嘅钱，即系我呢个系以前嘅谂法。系，话唔定有一日我喜欢嘅。 系，你知我阿爸同佢讲过一模一样嘅对白，就系、是、我请佢去旅行，佢话唔行，因为佢觉得一个 trip 会使晒你一个月嘅粮，咁啊好唔抵。但系我阿爸今年65岁， 红爷， 以后真系要叫声红爷，大佬。 唉，睇嚟要去多啲地方。 Uncle 啊，你咧有首新歌啦，叫我说不可以啊。 哇！啲辈份好乱啊， 系啊！喂，头先讲到即系专登飞过去瑞典，然之后就即系头先讲少创作个即系 writing camp 个过程啦，咁样。咁但系嗱 ，Alex 今日咧即系去嘅，而家佢就有即系一齐同你做呢首歌啦，咁样。咁但系林宝又点样样嘅一个故事咧？ 哇！呢、這个故事搞笑啊！ 系， 其实因为我哋翻咗嚟香港之后噶啦， 系 翻咗啦，翻咗香港之后，咁我哋大约都 决几力麻麻地， call 翻啲几岁？ 大约都系都。几决定想做呢首歌嘅时候咧，咁有歌词啊嘛，咁但系点样 make sure 到底呢啲歌词，到底呢首歌啱唔啱广东歌广东话咧咁样啦？咁我哋就打咗个电话俾林宝啦，就好衰咁，林宝话咧而家有件咁嘅事，你可唔可以用一个钟头写一份可能冇乜所谓嘅歌词？但系 end up 可能又会唔用，或者都未必系揾你填嘅咁样。 电话系边个打？ 我公司嘅同事嚟嘅。因为大家都嗱，好彩，即系我同林宝啊嗰啲都熟嘅，因为大家都即系合作过之前都有出嚟食饭啊嗰啲，咁 有偈傾嘅，咁就佢話好啊，咁最後佢真係好快，半個鐘就寫咗一份歌詞啦。咁我哋覺得咦 OK 喎，即係真係呃到，真係唱到，仲可以好，應該係 balance 到件事嘅喎。即係因為我覺得咧好多外即係啲大家聽英文歌，成日都話點解香港冇呢一類型嘅歌，冇呢一類型嘅歌，其實跟住就會有人答㗎啦。唉，香港啲歌詞擺唔到落去啊，咁樣 廣東話好難填咧，九個音啊。 係啊，咁樣。但係我其實我自己入行咧，少少嘅一個目標咧，其實好想做到呢樣嘢，就係真係好想證明到其實係得嘅。咁我諗我同 Alex 今次，或者我同我 Alex 共成個團隊都好想話俾大家聽，其實係做到。咁我都好開心，今次我覺得我自己做到嘅。咁講翻即係林寶嗰邊就係啦，有份咁嘅歌詞之後啦，咁。最后而家大家睇到嘅份歌词，同佢嗰日嗰半个钟交出嚟嘅，可能只系改咗几只字咯。 哦， 系啊， 所以佢话 好劲啊， 佢话抵啊呢啲 劲啊！ 我觉得林宝仲要好好人啊，即系同你讲到明啦，即系赶都算啦，因为可能成日都做好赶嘢，讲到明之后未必用啦，同埋都未必系你填啦，佢都仲肯帮你。 因为林宝系出名快嘅， 系 啦，出名好快就有噶啦。 所以成日你见啊，譬如 Ivy Chan 会带埋佢一齐去嗰啲 cam 啊， 咁啊一齐喺度锁埋间房一齐写啦，你 试下 先咁样样。 咁咁即系系咯，真系好多谢佢，即系佢其实佢喺嗰半个钟里面已经用我嘅性格写咗一首一个歌词，因为佢觉得，因为我哋大家可能佢觉得我，因为我自己都系啦，比较有少少调皮啊，其实即系有少少顽皮啊。 你边忽调皮啊？ 即系 红嘢， 唔系即系我人同大家玩 捉象棋嘅时候， 譬如 嗰啲健康球嘅事， 门口系咪嗰边？ 系啊，你可以， 你睇仲要话系啊？啲咩？个主持人唔系讲翻先，头先讲紧乜嘢？ 哇，你好调皮咯！ 系嗱，即系 我想尝试知道你点。 我举个例，即系氹，如果女朋友嬲咗嬲你，咁有啲人会话：哎呀，唔好嬲啦，喂，做咩啫？我哋去食饭啦，唔好嬲啦。但我系嗰啲。唉，做咩啫？哎呀，嗱，即系引佢笑啊，嗱，笑啦，笑啦，啊，咪冇嘢咯。即系我系呢一种， 即系氹孙女嘅方法。 我正想讲呢一种系恩姑姑、恩姑姑嗰啲。 洪家华以后唔上呢个节目啊！ 搞咩家伙啊？呢度 搞咩家伙？仲唔系阿爸？ 呢个系台对白 啊！咩家伙？ 唔系咁，即系有呢一两嘢，即系我会，即系我送扎花同我即系谂变扎花出嚟，变朵花出嚟系两样嘢嚟啊嘛！咁我系偏向后者嗰种，咁就系啦，咁就有咗呢一份挑衅性强少少嘅歌词咯，系啊，即系就算我要即系我要激嬲你，我都要即系可能临尾啊，最呢首歌最尾嗰句歌词都系太对不起你，要你这么愤慨，即系都系会话吓你嬲咩啊？唔好意思咁啊，即系会有呢啲咯，而唔系话对唔住啊，我氹翻你啦嗰啲咁样，咁啊呢一种咯。 O K， 所以你 relate 到嘅即系呢份歌 词 relate 到噶，系啊，其实我好enjoy 嘅，即系唱呢份歌词，因为其实我觉得好多男仔都 OK 嘅呢份歌词，谂到即系譬如有好多嘢，可能女仔会成可能讲呢样讲佢话你呢个咁样呢啲嘢唔好咁样摆啊，唔好咁摆咁，咁但系男仔话知道了，即系知道了，一切都知啦，即系我其实所有嘢都知嘅，只不过我。有时候懒或者我自己一个唔会做咯，你喺度我咪会做咯，即系有好多呢啲咯。 系 ，OK， 所以嗰啲 check 电话啊，嗰啲 check 电话就个个男仔都会经历过啦，我相信系啦。 你有冇计过你女 fans 多定男 fans 多？ 我觉得女仔多啲啲嘅，女仔多啲。 呢首歌唔会得罪咗某啲女 fans？ 唔会啊，系啊，唔会啊。 我都唔会嘅，通常都我唔系咁嘅咯。 冇人会。 同埋，其实我一直以嚟啲歌咧，都系唱大部分嘅歌，即系我谂除咗大部分讲感情嘅歌， yeah. 其实我都系唱紧男仔心声嘅，系、 yeah. 即系我系咯帮男仔讲紧一啲嘢，或者即系度系咯，即系唱俾男仔听嘅，其实系。 咁、 okay. 我觉得呢个系即系我自己嘅一个都系少少嘅定位咯。 OK， 我听阿巴打呢首新歌先啦。 红爷啊， 红爷嘅新歌， 长辈嚟噶人哋， 我说不可以啊。 今天很想话事，对抗你的命令行事，可不可主动地和你对峙？ 一億三千件事，照顧當本分極容易，不需天天特別提我兑現。知道了，知道了，一切都知。知道了，知道了，我在苦思。我自幼有大難，你說把手機交予你，你要看那大話，這次我說不可以。不想道别，但令于家内做何事，导致首先比乱前要挂住。可否加点热烈，爱上了感冒被人治，想起这心愿便由你应验。知道了，知道了，我越敷衍。知道了，知道了，你越差遣。我有我计划吧，三点钟好见你，你要我照出版，这次我说不可以，你会否不满意？我说不可以，你会否很介意？我说不可以，我要否讲四次？讲因我改得会改，唯一不会改是你要自己接待，转车过海，但我要你听一次我说不的气概，想给你全部。更好又分享几句悲哀，实在世上只得一个，需夸张对待，全情全日内转没大概。 呢首就系洪家豪嘅新歌啦，我说不可以，系啦。我想问个音乐底都系当地做噶嘛？ 哇，呢、這个真系好长。有一半系，有一半唔系咁啦。 哦、 即系譬如 intro， 即系可能讲两个位啦。简单，譬如 intro 可能有个，其实有个 loop 一直都喺度，即系嗰个 loop 咧就系当地，即系嗰个瑞典音乐人本身已经喺度噶啦，即系已经系个 demo 有噶啦。咁咁 Alex 就后尾加咗啲叮叮叮嗰啲嘅嗰啲，令到佢好似冇咁闷咁啦。咁、 okay. 可能譬如 chorus 咁样，咁就其实瑞典嘅 Alias 咧就本身个 idea 已经系本来系可能准备入咗一个高潮嘅时候咧，咁、佢就要 drop 停翻落嚟，就系、是、要变咗 boom boom boom boom。即係有呢下嘅，咁但係我哋覺得爭少少，好似就寡咗啲啲，咁、就 Alex 就加咗個，即係用我本身唱歌嗰啲字咧，就剪咗啲剪完之後就 tune 啦，就變咗不得必不，即係有呢下咁樣，就係 Alex 加落去，所以係、 okay. 其實我哋喺香港攞翻嗰日我哋喺度喺瑞典做嘅嗰啲 tracks、就翻嚟香港再加咯。 因为咧，而家做快歌咧，如果你嗰个音乐底本身喺外国嗰度开始做咧，个声听出嚟已经系唔同， 好犀利佢哋， 系啊，即系啲系接顶啲嘅。 同埋，即系譬如我哋听开好多可能欧美嗰啲好欧美嗰啲流行曲，咁即 系 可能有啲好 hit 嗰啲咧，你总会有啲声系可能你。总会有啲声系一个标准咁样啦， 系啊， 佢哋一嚟就系嗰下标准噶咯，即系做 demo 嗰日，就开已经系个哇，点整噶，系点解咁嘅，即系太犀利啦佢哋。 系啊，即系佢哋 mixing 成啊，一嚟就已经 系 嗰样一听。譬如小黑上年又系去欧洲做歌嘅时候，一听嘅时候，咦，肥好多啊，嗰啲 bass 啊，所有嘢 精神位置 系啊，好唔同噶出到嚟。 系啊，即系争好，我觉得呢样嘢系佢哋流嗰啲血啊。当然都关嗰啲即系可能都关少少 software 事嗰啲事啦， yeah. 但系佢哋个 taste 好，我会形容为其实好狼咯，系、 yeah. 啦、 okay. ，which is 系 good 嘅，因为其实 做呢啲歌係要浪死啲嘅，我覺得。 嗯， 係啊。咁你咁會唔會再有 plan 可能再去多啲唔同嘅 writing camp？ 我都想啊，其實咁去嗰個就真係好開心啦。咁亦都大家都快即係就話喂，其實搞啦，就搞多啲啦。咁但係其實講緊所有嘢都係錢嘅問題啦。咁同埋我相信其實今即係我好彩，即係今次起碼有啲嘢係嗰度做完翻嚟，我哋可以即係推出到。 係。 咁我都好期待，其實我好期待去到韓國試下嘅。咁、 哦、 但係聽聞係真係價錢係再貴啲喎，同埋又、嗯、當然仲要安排好多嘢啦，咁樣係咯，言語啦，同埋即係你喺瑞典我都可以講英文，咁韓國可能英文冇咁流利同埋流通，係啦，咁就係咯，我都好希望嘅，但係我自己都會盡量今年嘅 project 都會盡量個方向跟翻，即係其實想刺激多少少大家嘅聽覺啊，係啦，即係想帶多啲新嘅聲音或者新嘅編曲或者新嘅大家覺得冇可能，即係冇乜少啲嘅香港嘅歌，就帶翻多啲俾大家咯。 係咯，因為你之前啱啱即係出道嘅時候，咁你有表情符號啊， 係啊， 跟住半天空檔，即係我啊呢一類 groove 幾好啊，即係之後你有你嘅情歌啦，即係我有 variety 嘅、但我覺得咦，其實你已經有一個即係行開中版啊， 係啊， 呢啲活潑啲 嘅，其實好好啊，因為咧唔係好即係未必好多人 relate 到我說不可以同表情符號，其實即係啲人會可能有啲人會突然之間覺得哇嘉豪。即系新颖，系啊，即系新颖，有啲即系有啲不同，有啲唔同，有啲突破，但系其实唔系咯，即系只不过系表情符号嗰阵时已经有，只不过表情符号好轻，呢一个系重嘅咁咯。 好少听人 佢新颖吗？ 对上一次听新颖呢个字系几时？ 好唔新颖咯。 即感覺上係你好似會讚人，喂，你真係中流砥柱、 啊。你好時髦同埋好摩登嘅樣 子，好摩登。即係我會係嗰啲哇，哇！你今日套衫好時髦喎、啊。係啊，咁啊睇得多港產片、啊、真係有啲影響。 我哋今晚去威啦。喂，咁個 MV 咧？ MV 点样系当地拍定系点样个？ 喺香港拍嘅， 喺香港拍嘅， 早几日先拍嘅。咁就即系预计就希望就下个礼拜可以同大家见到啦呢、這个 MV 系啦，因为剪接有啲麻烦，点解咧？咁其实今次就玩好多嘢。首先咧就系即系贯彻翻首歌《我说不可以》咧，就同啲一如以往嘅嘢就讲，即系有少少唔同啊。所以大部分即系当然都有啦，但大部分嘅 MV 其实打横啦。咁今次就想打直嘅， 哦， 咁就好似电话 直播， 好似电话睇或者系啊直播咁样。咁同埋今次有好多特效啊剪接咧，就搞到令到我就做到一个魔术师咁样咯，好似即系当然佢唔系玩魔术，但我玩好多 tricks， 即系例如喺呢栋门咁样，我喺栋门冇开门就行咗出去。呢一種啊，或者或者我攤攤件衫，即係可能我唔中意今日件藍色衫，我攤攤變咗紅色，即係、 加下黃色衫， 係又變翻做綠色衫咁咯，係啦，就會有呢下啦。 所有 reference point 都好懷舊咁樣， 係啊。 如果你明嘅話，你有翻咁上下年紀噶啦， 顛皮咗，係啊。 OK， 所以就係而家係處理緊嗰啲。 處理緊，因為搞笑之處就其實拍嘅時候，咁其實睇唔到個結果得唔得，做唔做到噶嘛，即係要睇真係剪唔剪好難噶嘛。咁就我諗呢個就係個難度。咁剪接就多需要多啲時間咯。 哇、okay. ！如果你做埋有少少嗰啲 AR 嗰啲咧，哇咁就好正。 死啦 ！AR 係咩？呢啲太潮嘅詞語。 即係augmented reality 啊！我唔知道中文叫乜嘢，系啦，即系你个手机度有一种新嘅互动嘅体验嘅，系啦，即系你开出嚟嘅时候， 即 算啦，我唔好讲呢啲，你听 I T 节目啦。 即系只要我转个身咧，系啦， 即 系嗰个360度 嗰啲咁嘅嘢。哦，咁今次未有啦。 佢 get 錯咗，唔係360度嗰啲嘢。 即係唔係？但係你轉個手機，你就可以睇到唔同嘅背景。 佢會同你現實一個環境產生一個 互動。 哇！呢個好高難度喎，應該如果 MV， 但係可以試下嘅，睇下有冇科技。 有啦，就係 AR 咯， 係咯。 依家出去會有啲後生嘅同事介紹呢樣嘢嚟㗎。 我哋依家轉介佢 IT 部分。 但可唔可以唔好令到我，即係可唔可以唔好令到我，即係嗰個俾人大家而家個印象，即係我驚做咗呢個節目之後，俾人覺得我好即係好老氣橫秋。 你講得出老氣橫秋，證明你真係老氣橫秋啦！ 老氣橫秋係我錄音嘅時候，Alex 同我講嘅。 即系 Alex 都同意我哋觉得你老气横秋。 佢觉得佢话你呢首歌一定唔可以有嗰啲老气横秋嘅唱法，例如咩，即系要震音，例如一定唔得，一定唔得，要年 轻。我可以。 系啦，就系啦，即系一定唔可以咁样啦，系啦。 唔系你留翻呢个 idea， 你喺翻头先我哋讲话，因为振呼 歌 系啦，即系嗰个啲唔着衫嘅男人喺晒翻打鼓个概念嗰度， 好喎，好喎， 系啦，咁我哋放长枪啊， 到时揾埋你一齐呼哈得唔得？ 得，好，一齐振音，哎，好啊，今日多谢晒。乐坛有一个新嘅红爷，喂，洪家豪， 诶，多谢多谢大家， 有佢真功，我说不可以，拜拜 ，Thank you。 班起脸也不错，装可爱也不错，欣赏你转一味嫌多，单单眼也不错，即嘴角也不错，这张脸请你一直留给我，皱着眉头，神情呆滞。仍不遮美态，令我着迷。容貌化做自画像，有人停低陪我凝望这艳丽。外调夺目是炫耀，乐极是大笑，随红粉飞飞的叫嚣，奇妙被热情融掉。望着夕阳在照，每日美丑哭笑一万秒。扮起脸也不错，装可爱也不错，欣赏你转一味嫌多，单单眼也不错，即嘴角也不错，这张脸请你一直留给我。眼内埋藏文字无限，如不哼半句尚有湛蓝，疑惑满面是为着重重难关，陪你疑惑也浪漫。 为新闻自由发放不合逻辑同埋未经证实嘅资讯，亦都有节目主持人访问嘅时候态度差劣，影响市民对政府嘅印象。发言人要求辞退不称职的记者和工作人员，成立收视问责制度和内容监管制度，又建议开放31台时段，让不同政见的市民制作民间节目。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蒋丽云说，每个城市总有传媒机器站在政府立场宣传，他特别关注烽烟和时事节目不应该有强烈立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3至5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天气清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中期渐转温暖潮湿。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07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1,04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5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4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13.28，升1.06元；中国平安99.6，升4.15元；腾讯控股399元，跌1元；阿里巴巴220.4，升1元；美团点评111.9，跌4毫；中芯国际15.44，升1.6；石药集团18.96，升9.6；友邦保险86.85，跌5毫；盈富基金29.25元，系升2.5元；建设银行6.77，升8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英镑10.17，瑞士法郎8.045，澳元5.368，加元5.961，新西兰元5.166，欧元8.652。 每百日元兑港元 7.049，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4,041 点，升108点。港金现价报14,415 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4.82美元，卖出1,55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咁喺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咧，即系新墟段嘅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带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近扫管笏。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嘅快线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近扫管笏。咁之后咧喺九龙区方面，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就系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至于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维园道。另外咧，喺葵涌道较早前嘅路面维修咧，都啱啱清场噶啦。咁而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慢线系已经解封，不过一带交通咧都系繁忙，龙尾去到近美孚港铁站。咁而喺港岛咧，干诺道中东行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嘅慢线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龙尾去到近海港政府大楼。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路面方面，喺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咧，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龙尾去到近东山台。咁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裕民坊一段嘅龙尾去到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咧车龙排到近海滨汇；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 Mega Box。最后卫生署就提你，揸车揸得耐咧，容易周身骨痛噶，咁泊好架车，落车喐喐松一松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Radio 2我想了解多啲呢个公共服务，唔知政府啲资料系咪公开嘅？想知道政府持有嘅资料系唔使估嘅，市民可根据公开资料守则查取资料，系公开透明嘅原则下，部门会根据公开资料守则。尽量向市民提供资料，如果唔能够提供，都会解释原因噶。想知多啲，可以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攞本公开资料守则睇下，或者上 www.access.gov.hk。 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系五台嘅钱佩卿。歌手可以点样进步？永远都冇满分，要不断学习。 我是二台的 Eric， 识得进步的歌手呢，我觉得他要够贪心咯，因为你好易满足的话呢，你是不会想去进步的。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我哋平时呢用不同嘅电器都要多多留神，例如使用冷气机、灯具等等。如果电器呢喺使用嘅时候出现异常情况，例如有怪声、气味又或者过热嘅迹象，就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啦。 想知多啲用电安全嘅知识，就要留意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爸爸妈咪成日都话下个星期就带我哋去呢度玩，去嗰度玩，但系次次都系呃人嘅。 下个星期日啦，我一定会带你哋去主题乐园玩嘅。 不得了， 爸爸嘅真心话系下星期日我想喺屋企唞下。 又讲大

啦啦啦滴啦滴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啦滴啦滴哒。 听过有野佬啊，新嘅派台作品《附近的人》。 今个农历新年，骚动音乐有好多明星啊！ 犀利啦！我哋有 张敬轩、刁战、林依文、Edgar、方浩文、施乐莎、Carla、Jimmy、何韵诗、Rubber Band、周国贤， 仲有陈奕迅、 你哥。 得哥咋？做咩啊？ 就去同你睇运程。 你个音乐节目嚟噶， 听咪知咯。留意1月20同埋27号香港电台第二台下昼3点到5点 ,Eric, 燕卿骚动音乐。 用音乐同你睇运程行大运。 是啊，下个礼拜一啦，一年两个星期一。好有啊。同埋有我最喜欢的李最红做音乐。我真的喜欢这首歌的。 我喜欢女人味多啲。 好啦，咁啊，本身咧，我哋礼拜五咧就一年系头先之前有七个礼拜啦，系啦，都系即系同你系重温紧啦，就系、是、一啲系今年我哋十大中文金曲进步奖入围嘅朋友嘅， 冇错，咁其实一阵都会有嘅， 系啦，有佢嘅歌， 系 啦， 佢嘅歌都系嘅歌咁样啦， 系， 同埋大家可以留意啦，今个星期日晚八点半啦，港视31啦，就已经会有啦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嘅特别节目播出噶啦， 系啦，鸭尾我哋今年啊， 系。是是是是，冇咁冇咁，好大压力，好大压力。 今日有阿琼拣歌， 系啦，我想介绍呢一首歌咧，其实我都纠结咗一段时间，就系好唔好讲噶，因为要讲一件我觉得都相当之冇品嘅事情。 系咩咧？ 系啦，咁系咩事咧？就话说啦，就喺1月11号嘅时候，台湾歌手杨宗纬， 系 即系洋葱嗰个啊，唱洋葱嗰个啊，大家 明 系记得嘅系嘛？咁就喺佢嘅微博咧 po 咗一句说话，即系短短的一句说话就掀起呢个大波浪啦咁 样啦。哦，系啊，我有朋友有回应啊，都 系咁嗰句说话就系真的想做女明星，勇敢去做个手术就好。2020了，气瘾还这么足啊？问好咁、哦、样。咁咧，大家就即系你知网民就相当之热心，同埋好中意八卦噶啦。咁于是乎，大家就八卦啊，呢个虽然冇指名道姓讲紧边个咧咁样。咁有啲嘅网民咧就抽丝剥茧，就勾出咗一件咧已经相隔5年嘅事情啦。 系 咁，嗰5年嘅事情咧，其实都。都有啲複雜嘅，咁就講咧，其實5年前咧，吳青峰係啊呢個故事，另一個人啊就叫吳青峰，寫咗首歌嘅 demo， 咁楊宗偉就嗰陣時話好中意呢個 demo， 直情係錄埋個 demo 先，咁、但係唔知點解佢最後冇買到啦。咁、5年之後咧，即係青峰大家都知之前上咗內地嗰個歌手嘅節目啦，咁佢就有一個參賽者叫做劉宇寧，咁其實都係一個音樂比賽出身嘅人嚟嘅，同埋佢係靠直播走紅嘅一個歌手， okay. 即係不断喺自己直播平台唱歌嘅一个咁内地嘅男歌手啦，咁就佢觉得佢把声好啱，于是乎就将5年前呢一首杨宗纬冇买到嘅歌卖咗俾佢，咁就变成咗呢一首新歌，亦都系今日会介绍俾大家呢一首作品叫做啊默契， 系 系啦， 咁翻翻去头先嗰个咧。 系啦，咁到底中间有啲咩事咧？ 系做咩？ 系发生咩事咧？系因为其实咧喺11月底嘅时候，呢一首歌已经推出啦。 系系系， 同一日讲紧呢一首歌推出嘅同一日，杨宗纬将自己唱嘅 demo 都摆咗上自己微博。 哦， 跟住咧写咗都系好简短嘅6个字，八个字嚟嘅、 啊， 心境不同，眼界不同。 哦，咁啲网民就自然就会揣测，哦，你系咪要同人比较咁样 啦？其一啦，其二就系可能好多人都会觉得，即系杨宗纬都系歌唱比赛出身，都有一定嘅 fans 啦，咁样，咁大家就会觉得其实呢件事系有啲冇品兼小气嘅。 咁但系最开头嗰个咩啊咩？点解有咁多戏嗰个系讲咩咧？ 因为其实咁老老实实，吴青峰将呢首歌卖咗俾人哋咧，咁人哋即系推出咗一首新歌啦。咁但系点知有个人将自己5年前冇买到嗰首歌嘅 demo 摆咗上网，咁吴青峰其实有。但系同一时间，其实佢都冇指名道姓，佢就讲话呢个其实系某程度上对于佢嘅成果嗰个侵占。 哦， 因为你冇同我买到首歌，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你唱咗 demo 嘅，你只系唱咗 demo， 但系你又将佢摆咗上网，系你冇公开做啲乜嘢，但系个同一时间就系、是。咁我真係有一個歌手買咗我首歌。 哦，咁所以佢基本上楊宗偉嗰條微博就係串翻佢啦。 总之系有啲火花啦，或者 哦 ，OK， 咁所以今日你系播吴青峰啊、杨宗纬啊，定系播咩咧？ 其实我哋听翻呢首歌咧，叫做啊默契。 是吗？ 是啊，一位内地的男歌手。 OK， 歌名叫做 啊默契。 有个啊， 是有个啊在前面的啊默契。 系咁，我哋头先就听完呢个系音乐娱乐八仪态呢个环节啦。 多谢。好 old school 啊！你被洪家豪傳染咗啊！ 差唔多啦，要點溝通啊，大佬？我真係嗰位年紀嘛，大佬啊，係啦。咁但係咧，即係如果翻去香港啦，咁就有好多幾和洽相處、互相欣賞嘅一啲嘅合作關係。係啦，咁上年你知啦，咁啊 J W 有首歌叫《逃生門》啦，咁啊佢好欣賞嘅偶像就係周國賢啦，寫俾佢啦。咁但係之後咧，佢亦都同阿周國賢咧就係再合唱翻一個嘅版本。嗱呢啲咧就係。学下嘢啦，你哋，你哋学下嘢咯，我得。 同时周国贤都是入围了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的我们最后一位要介绍的歌手。 所以今日喺四点半之前就揾嚟有呢一个周国贤加埋有 JW 嘅陶心凌嘅版本《门外版》。 大门被你紧紧锁上那一下，情绪像快将崩溃，失去知觉吧。旁人的祝福或慰问，比咒语可怕。提起他都要你阴影恶化，任你自闭得不肯见光，挡住了落霞，求生那意欲都忘记了吗？流眼泪被同情想威胁你伴侣归家，谁人听见也多么的笑话，逃生出口的一线光，流光了眼泪便能看，就反扣你亲手释放，度过了春风秋雨别忘事干，假设再绝望分手已成定案，甜蜜与感动很难忘，怎遗忘逃离他温馨的眼光，别再哭别再望， Let it go。 大门外有东西使你更牵挂，长要伴侣包的香气满足吗？曾开心方法太多种，对吧？为见面太多，牺牲太久，哀悼也落下。谁施发眼泪，竟能够中化？微笑就是门匙，打开那困住你关卡。来临派对要高声讲笑话，逃生出口的一线光，流光了眼泪便能看，曾反靠你亲手释放，度过了春风秋雨别忘事干，假设再绝望分手已成定案，甜蜜与感动很难忘，他温馨的眼光，别再哭，期待你明天到来，一推开梦一推开，在条条大路又遇上所爱，寻找最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屯马线一期将会在2月14号通车，提供来往大围至启德服务，途经显径和钻石山。港铁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票价，大围来往启德成人八达通收费9.3元，乌溪沙来往启德的成人八达通票价是11.5元。港铁话将会推出显径启德站车费优惠，使用成人八达通的乘客在显径站或者启德站来往其他港铁车站，每程可以享有1元的车费扣减，使用长者或者学生等八达通的乘客就享有5毫的扣减。优惠将会持续实施至屯马线全线通车为止。 港铁又话将会联同绿色专线小巴同专营巴士营办商推出特别转乘的优惠，使用成人八达通在指定的港铁站转搭四条绿色专线小巴和18条专营巴士路线，可以享有1元的车费扣减，使用其他八达通亦都享有5毫的扣减。环境局局长黄锦星下午在社交平台做直播回应市民的提问，他说理解市民对催泪气体中二恶英含量的关注，根据环保署最新数据显示，整体去年每个月录得的相关数据和往年大致差不多，见不到出现明显变化。若果以最新数据，即是12月份的数字比较，中西区在去年12月初录得的二恶英浓度达到 0.032， 而在前年的同期就录得 0.009。 另外黄锦星说，有关废物征费的草案已经在2018年年底提交立法会，希望立法会积极处理。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到高等法院入品，要求警方公开催泪弹的化学成分。他说催泪弹成分和公众卫生有关，涉及公众利益，要求警方披露有关催泪弹成分的文件。许智峰说，在反修例抗议期间，警方使用过量的催泪弹，又拒绝回答催泪弹成分，令市民感到忧虑。他希望法庭认为案件合理。许智峰的代表律师杨浩然说，政府对警方使用催泪弹态度坚决，特首林郑月娥又不认为有警暴，因此寻求法律途径解决。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收到日本厚生劳动省通报，当地确诊首宗新型冠状病毒个案，患者曾经到过武汉，是继泰国之后第二宗在武汉以外的确诊病例。世卫在社交网站表示，鉴于全球民众的旅游模式，可能在其他国家亦都会出现个案。世卫又说，目前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了解不足，未能够就病毒的传播方式、临床病征和扩散的程度得出明确的结论，鼓励所有国家继续预防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56点，升173点，总成交金额111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4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平安99.55元，升4.1；小米集团13.24元，升1.02元；腾讯控股399元，跌1元；阿里巴巴220.4元，升1元；美团点评111.9元，跌4毫；友邦保险86.6元，跌7.5毫；中芯国际15.44元，升1.6毫；石药集团18.92元，升9.2毫。建设银行6.77元，升8仙；盈富基金29.2元，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日元110.22，瑞士法郎0.966，澳元0.691，加元1.304，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861，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4,041点，升108点。港金现价报14,415元，升5元。伦敦金汇安市买入1555.03美元，卖出1555.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意外事故啦，咁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快线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不过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嘅交通咧，仍然都系非常繁忙嘅，龙尾去到近小榄段。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快线嘅意外，啱啱清理好。不过车龙咧仍然排到去近小榄。至於較早前在偉業街天橋去油塘方向近住啟業村快線的壞車亦都已經拖走了，現在一帶交通亦都是繁忙的，龍尾去到龍翔道近星河名居。而在獅子山隧道出九龍方向管道內，因為較早前曾經分別有意外和壞車事故，現在雖然兩宗的事故都已經清理好，但是獅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車龍都是比較長，龍尾排到去新田圍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大会堂。咁后少少下角道去上环方向交通都是繁忙，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龙尾海丰园。另外，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而家是挤塞，车龙排到近纪元。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的交通非常挤塞，的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车龙排到近海滨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九龙货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干诺道中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提翻大家近住康乐广场的慢线而家仍然是封闭，车龙排到近海港政府大楼。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激不退，我自由唱出诗句，留住你昨天心碎。像眼里的不对，放下遗憾，今天再出去。声音太多，你要听清楚。我要忠于我如初。 怎么 水，还是忙于心碎，又开始浸没在泪水，擦星子 下午的4:43找你有 Rubber Band 新的这首的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漫长》。歌里面讲的一个的主题就是被时代选中的人，被时代选中的人是会感觉是沉重一点的。至于跟着来这首的作品呢，就是被一个你心仪的对象选中的人，感觉会是温暖一点。本嚟有冯允谦，爱是寂寞人之吻。 天花已半弯半拱，一屋也觉冰冻。一个人，一双箭怎相拥？默地啤，干等你晚班结束。归家同急速解冻，一个城几班车多挤拥。My baby, can't you feel？ 转眼冬天早逼近 ，Oh it's real。就连鼻尖都很想接吻，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身体继续靠近的一对，全人类被窝当中觅寻伴侣，溶掉可可，你是开水，养分要我把温暖摄取。谁人一亲我，爆擦那脸庞，不痛 catch you feel， 所有反差都吸引 ，Oh it's real， 地球另一端都可变近，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开水 你都系劲嘅部分啦，成日都话日久见人心，有啲人你见咗佢个心之后咧，可能会宁愿无视过佢啊。 能开口的，全告诉你，烦恼、悔疚、病痛，直到一切散播于不知的群众。无非孤单才拜托你陪我翻那些美梦，那副交心的模样令我很相信，夜了才想起做过谁知己，情意从雨伞碎了走出落地，是我爱不起忘记，曾是最亲的你。如想不通，难以置信，临尾会这样痛，要怪只怪世界。今天消息灵通，同日张嘴无数个你，还叫我放轻松，你眼中的等闲事，在我心很重，夜了才想起，做过谁知己，情意从雨伞早上落地，是我爱不起陪伴那人，便很努力忘记，难道要生起你，来日你跟我再遇上避忌，其实我不会再提起，想起做过谁知己，为何面色不淡，还什么年纪，情你陪不起，那段回忆多么细腻，怀念过然后我恨你，怀念过然后我未识你。 杨丞琳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歌名称叫做《我不认识你》啊。林家谦作曲，陈婉谦填词的作品。当中是真实的故事来的，就是讲到杨丞琳被他最信任的一位好朋友出卖的故事。曾经是他最信任的人，之后被他出卖之后的感想就是宁愿没有识过这个人。那在爱情上呢，我知道有时候大家都可能会觉得，唉，我都宁愿没有跟这个人相遇过，咁就唔会再经历之后好多伤心嘅故事。 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 湾独立乐队告五人嘅作品啦，基本上系一张零负评嘅专辑，嗰、那个名称叫做《爱人错过》。中的幽默、啊、即撞到一些呢不想撞到的人就应该讲一句不好意思、啊、撞到你之后就跟他默不相识地转身走就算了，但其实都想给你希望你的，有些人如果真的撞到呢可能是会有好的结果的。 有没有找出走你就来我眼前解决我困惑，从跳至郊游到恋爱的步骤，到举棋不定的自我。 How can you write a story without me? You know I'm not kidding, I'm your melody, and I will be here whenever you need me, cause we were meant to be, meant to be greatly. 在你面前眼泪 台湾女歌手吕翔的专辑当中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相爱相傻，有个人同你相爱但又可以一起做傻事，我想就是最纯真的幸福的感觉。